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道法自然，九藏玄冥，神经网络的生理学背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块。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模块的内容，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点人工神经网络的生理学基础。当下，人工智能主流的研究方法是连接主义。连接主义学派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源于数理逻辑，也不认为智能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这一学派把智能建立在神经生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强调智能活动是将大量简单的单元通过复杂方式的相互连接之后并行运行得到的结果。基于以上的思路，连接主义学派通过人工构建神经网络的方式来模拟人类智能。它以工程技术手段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通过大量的非线性并行处理器模拟人脑中众多的神经元，用处理器复杂的连接关系模拟人脑中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行为。相较符号主义学派，连接主义学派显然更看重智能赖以实现的硬件。人类智能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认知科学的基本问题。根据自底向上的分析方法，人类智能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是认知的基本单元。目前的理论和实验结果都表明，要分析认知基本单元，它合理的方法既不是物理推理，也不是数学分析，而是设计科学实验加以验证。大量的实验结果显示，从被认知的客体角度看，认知的基本单元是知觉组织形成的知觉物体。知觉物体概念具备其特殊的物理基础。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由大约千亿个神经细胞以及亿亿个神经突触组成。这些神经细胞和它们的突触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神经网络。每个神经网络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细胞进行连接和通信。当通过突触所接收到的信号强度超过某个阈值时，神经细胞便会进入激活状态，并通过突触向上层神经细胞发送激活信号。人类所有与意识和智能相关的活动，都是通过特定区域神经细胞之间的相互激活和协同工作而实现的。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级系统，大脑思维来源于功能的逐级整合。神经元的功能被整合为神经网络的功能，神经网络的功能被整合为神经回路的功能，神经回路的功能最终被整合为大脑的思维功能。但巧妙的是，在逐级整合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层次上实现的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较高层次上产生了较低层次的每个子系统都不具备的这样的突生功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思维问题不能用还原论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不能靠发现单个细胞的结构和分子物质来解决。只有揭示出能把大量神经元组装成一个功能系统的设计原理，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实质。研究表明，感觉神经元仅对其敏感的事物属性做出反应，外部事物属性呢，一般是以声波啊、光波啊、电波啊这些方式作为输入，来刺激人类的生物传感器。而感觉神经元输出的感觉编码，则是一种可符号化的心理信息。所以说呢，感觉属性检测实质上是一类将数值信息转化为符号信息的定性的操作。感觉可以将事物属性转化成感觉编码，这不仅能让大脑检测到相应的属性，还在事物属性级和人脑的感觉记忆级之间建立起来一个映射关系。所以说，感觉属性检测又叫做感觉定性映射。神经网络对来自神经元的各个简单属性的感觉印象加以组合，得到的就是关于整合属性的感觉印象。比方说，大脑整合苹果的颜色属性啊，比如说红色，和形状属性，比如说圆形，这两种感觉印象的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苹果又红又圆这个整合属性的印象。所以说，在感觉映射之下，事物的属性结构呢和它的感觉印象结构之间应该保持着不变的这个特性。那么也就是说，感觉映射应该是事物属性级和它的感觉记忆级之间的一个同态的映射。通常所说的人脑认知是外部世界的反应，也就是感觉同态，一种通俗的讲法。对以上枯燥难懂的文字加以梳理，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人类自从它能够被叫做人类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识别物体的能力。比如说，这是剑齿虎，那个是长毛象， 那么手里拿的是棍子。其实剑齿虎也好，长毛象也罢，不过是不同波长、不同数量的光子的组合，是我们的视网膜，还有大脑的视觉皮层，把这些光子进一步的加工成了不同的属性，这就是信息抽象的过程。这种认知呢，也就可以归结为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加工模型。在这个加工模型之中，信息的加工呢，是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层次化特征，在每个层次之上都有相应的表征，无论是特征提取还是认知加工，都是由不同的表征的组合来完成。处理表征的物质基础是神经元，大量神经元群里的同步活动是实现表征和加工的生理学机制。单个神经元呢，它只能表征极为简单的信息，可是当它们通过神经电活动有节律的同步振荡整合在一块时，复杂的功能就诞生。从信息科学的角度看，整个加工过程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多次特征提取，提取出的特征呢，也会从简单到复杂，甚至于概念这种十分抽象的特征也可以被提取出来。但是如果人类的认知过程只是说提取当前信息的特征并且加以分类这么简单的话，它也不值得如此大费笔墨。认知它还和注意、情绪这些系统具有极强的交互作用，这些功能呢，也和认知密切相关。人的情绪对认知的影响绝非中晚期才启动的高级过程，它的作用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基础的多。焦虑症啊、抑郁症啊这些情感疾病的患者和正常人相比，对负性的情绪信息具有明显的注意偏向，对带有负面色彩的情绪刺激也更容易去关注。这种注意偏向它发生在视觉感知的早期阶段，至于它的机理至今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从物质基础的角度看，人类智能是建立在有机物基础上的碳基智能，而人工智能呢，则是建立在无机物基础之上的硅基智能。尽管人工神经网络模拟的是人类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但它归根结底还是一套软件，而不是像神经元一样真正的物质实体。它呢，也要运行在通用的计算机之上，所以呢，人工智能网络很显然属于硅基智能的范畴。碳基智能和硅基智能的本质区别在于架构，正是架构决定了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是否能够同时进行。今天计算机的基础仍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诞生的冯诺依曼结构体系，而冯诺依曼结构体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运算单元和存储单元的分离，两者之间呢是由数据总线连接起来的。运算单元需要从数据总线接收来自存储单元的数据，运算完成之后再将运算结果通过数据总线传回给存储单元，这样一来的话，数据的传输和处理就没有办法同步进行，运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性能差距也就限制了计算机的整体表现。数据它并非是为了存储而存储，而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提取而存储。归根到底，存储的作用是为了提升数据处理的有效性，但遗憾的是，这显然不是计算机的强项。虽然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和硬盘的容量增势迅猛，但数据总线的传输速度依然是电脑性能的瓶颈，数据不能被及时的送到它该去的地方。由此看来，今天计算机对于存储的追求呢，甚至于有一些舍本逐末。相比之下，在人类和老鼠等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当中，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是由突触和神经元之间的交互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是同步进行的，并不存在着说先传输后处理这样的顺序。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之上，哺乳动物的大脑就能够在分布式的神经系统上交换和处理信息，这是计算机难以望其项背的。除此之外呢，人的记忆过程也不仅仅是数据的存储过程，还伴随着去粗取精的提炼与整合。记忆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忘记的过程，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一个聪明人也许会忘记知识中的大量细节，但一定会记住细节背后的规律。碳基大脑的容量恐怕永远无法和硅基硬盘相比，但是它对数据的使用效率同样是硅基硬盘所难以企及的。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生理学背景，也对人类认知的物理基础与工作机制做了简单的介绍，包括以下的要点。第一，思维过程是神经元的连接活动过程，由大量突触相互动态联系着的众多神经元协同作用来实现。第二， 大脑的思维源于从神经元到神经网络再到神经回路的功能的逐级整合。第三，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多次特征提取过程。第四，在大脑中，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是同步进行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也在加深对人工智能的影响。包括李飞飞还有德米斯哈萨比斯在内的一些人工智能的领军研究者都具备着神经科学的学术背景。那么神经科学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欢迎发